心愿，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，唯独在你身边，但愿陪你找回所遗失的永恒。当我开口你却沉默，只是像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。几分犹豫，几分孤单，都心甘情愿。我的爱像落叶归根家，唯独在你。 的以前，有过一首诗，它是这样唱。 雨后的城市，寂寞又狼狈，路边的座位它空着，在等谁？我拉住时间，

你说我的付出让你于心不忍。那个时候我恨你是一个好人，心还是会疼，想你在0:01。幸福的人都睡得好安稳。寂寞太会见缝插针，我拿什么来和他抗衡？心还是会疼，想你在0:01。痛苦的人都醒着被病吞，放眼望去是座空城，没有一个怀抱可投奔。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，